道知识快讯。食物不但给我们提供营养与能量，还能慰藉我们的大脑与情感。无论我们是开心还是郁闷的时候，都希望能从食品中获得一丝安慰。那为什么我们开心还是不开心的时候都会想吃东西呢？那时候你最想吃的是什么呢？那今天我们就来讲一讲安慰食品。这可能就是为什么会有 comfort food 这么一说，不同文化可能会有不同的解读。中文中可以把它解释为安慰食品、疗愈系食品等。在牛剑词典则把安慰食品定义为那些能让你感觉更好、富含糖的甜食，那些当你忧伤担心时想吃的食物，那些你儿时的食物以及与家相关的食物。不过对每个人来说，他们所喜欢或渴望的安慰食品因人而异。例如有些人喜欢吃蛋糕、雪糕等，对其他人来说也可能是一碗拉面、寿司、薯条等等。而人们之所以渴望安慰食品，首先当然是因为好吃，然而食品慰藉的不仅仅是胃，还有人的情绪与精神。虽然人们喜爱的安慰食品千差万别，但那些能带给人们满足感、幸福感的食物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，就是高糖、高脂肪以及富含碳水化合物。这又是为什么呢？精神病学家认为这跟人类的进化有关。过去人类食物不足，特别是那些富含脂肪与糖类的食物更是稀少，因此在人类的进化过程中特别渴望能吃到这类食品，因为它能激活人脑的奖励机制。另外还有研究发现，脂肪能减轻人们的悲伤情绪，这可能部分解释人们在情绪低落时更容易吃高脂肪的食品的原因。而在当人们感到疲惫时，更可能会受到高卡路里、高糖、高脂肪食品的诱惑。食物为我们提供能量与养料，正因为如此，当我们进食时，大脑会分泌出一些可以产生正面情绪的化学物质，它是一种进化机制，驱使人们寻找食物与不断的进食。而人们喜爱富含碳水化合物与高糖饮食也是同样的道理。纽约州立大学的加布里埃尔博士也研究了食物与情感之间的联系，他认为人们经常把特定食物与儿时的正面情感与体验联系起来。比如你小时候吃这些食物时感受到的那种快乐情绪，你的大脑会把这一切都储存起来，因此长大后再吃这种食物的时候，它引发的还有与此相关的一切，比如你如何受到照顾、宠爱。于是当我们吃某种特定食物时，大脑就会利用这些正面的联想来改善我们的情绪。人们可能根本没有意识到这之间的关系，它经常是潜意识的，也就是说我们的原始大脑在默默地替我们这么做。所以一般儿时记忆的美味特别的美好，比如说妈妈的味道，同一道菜对别人来说就没有了这种加持。那么你们的安慰食品又是什么呢？大家可以在下面留言哦。那今天就先到这里啦，喜欢这个影片的话记得点赞分享，还有记得订我的频道，然后开启旁边的小铃铛。那我们下期见吧，拜拜。